有位老奶奶走过来卖荷花灯，姬童不好意思拒绝，便买了一盏。河边人挤，灯也挤，姬童捧在手里，拿去人少的地方放，可不一会儿又飘到了灯群里。荷花灯在那里吗？ 不清楚。 我的灯都不动了。唉，今天灯太多了，都挤在这里，应该飘不远了。他刚说完，水面上五彩斑斓的荷花灯一个个长了脚似的，纷纷朝两边分散，让出一条细长的水路。姬童看着自己的白色荷花灯一路向前，毫无阻碍。河边的人们也惊叹，纷纷赶来围观。姬童知道是何风干的，他激动地转头，差点从他身体穿过去。他后退两步。是你弄的？河中的花灯照亮了他的面庞，姬童终于看清了他的长相。他戴着一块黑底红纹的铁皮眼罩，遮住了左眼。他的五官生得很精致，狭长的右眼开了道隐隐的内双。该用什么词来形容这只眼睛呢？温柔，会又带着几分邪鬼。还有那高挺的鼻梁，分明又流畅的面部线条，浓密的鹰眉，若抛开岁月的痕迹，这应该是个极为清俊的男子。何风见他看着自己发呆，忽然低下脸来。姬童还在看他，一瞬间河中百灯齐齐熄灭了，夜暗了下来，世人吵吵嚷嚷，唯有姬童安静地对空气轻语。灭灯干什么？ 我丑，怕吓到你。 怎么会吓到？你不丑啊。姬童绕到他面前，何风又躲开。姬童不善沟通，也不会夸人，只能愚笨地跟着他转圈解释。真的不丑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。何风这才抬起脸，可姬童又害羞了，别扭地移开目光。好在甘婷拉着男友跑了过来，打破一时的尴尬。 太魔幻了，彤彤，你刚才看见没？是不是有神仙？一定是灯神显灵。 神仙没有，鬼倒是有一个。 我正拍照呢，看到河里的灯疯了一样，竟然给一盏白灯让路，让着让着，居然瞬间所有灯全熄灭了。 哪有什么神仙，不是风就是河底有什么道路，故弄玄虚。 季彤沉默不语。回家前，甘婷买了一只孔明灯，写完愿望将笔递给季彤。他没什么愿望，只写了平平安安四个字。孔明灯缓缓升上空，甘婷抱着男友的胳膊，腻腻歪歪地说着情话。 我们会不会永远在一起？ 那还用说？ 姬童静静地站在他们的后面，仰望着逐渐化为星点的明灯。何风立在高处，注视着他的背影。 你放心，有我在，定护你此生平安顺遂。 夜里，姬童睡不着，打开手机，看到甘婷给自己发的照片和几个灵异的帖子。 好神奇啊，一定是河神显灵了。 这也太诡异了吧，这条河下面一定有水鬼。 说什么的都有。他随意翻了翻，觉得无聊，便关上了手机。一闭上眼，脑中却不断浮现着何风的脸。心里有种形容不上来的特殊感觉，就像书里说的，有颗种子种在心口，滋滋长出芽，含着苞，等待着盛放。何风，他想看看何风会不会出现。他没有来。何风，他不在。姬童拉着被子蒙住脸，突然听到外面的声音。 怎么了？ 是他。姬童立马掀开被子， 却有些不好意思地直视他，他不想被他发现自己的小心思。就是突然想到你了，刚逛了逛灵异论坛。 有什么疑惑吗？ 没有。你是在附近吗？ 算是。 那我没有打扰到你吧？ 不打扰，我也闲着无事。不早了，你该睡觉了。 我睡不着。 周围没有鬼，除了我。 季童不害怕，也毫无睡意，他就是想趁夜深人静，没有任何人干扰的情况下跟他多说几句话。你去世多久了？门突然被推开，是周欣。季童一副见鬼的表情，脸都吓白了。 跟谁说话呢？ 我背作文呢。 大半夜背什么作文啊，都快一点了，赶紧睡。 知道了。